臣，大人的名字叫侯德。下山中一天蓝色风头断雪配蓝云，左泪悬挂无缝间，有四个丫鬟随后跟。宋王越看越看府内辗转暗思寻，世上的女子我见得不少，没见过这个样的俊俏佳人，看相貌好像貂蝉从出世，论长相又似嫦娥下凡尘。宋王看罢春心动，问上我的爱情孔大人，这是谁为抗圣旨或临门，

曲艺学校古曲班李水源、李婷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Thank you. 妈妈，女儿我请您来吃唐僧肉，但愿 愿妈妈您过长生。说话吩咐小妖马上开刀快动手。老妖说慢来慢来，先让我见识见识这唐僧。老妖他来到唐僧的面前，眯着眼，这个人看来倒是很实诚。你身旁徒弟有几个？他们都叫什么名儿啊？我身旁徒弟有三个。这不才俩吗？还有一个孙悟空，只因他一时连伤三条命，只我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。白骨精一听呵呵的笑，哟妈妈，这沈僧还在府里忙，这是你儿我师的离天计，我傻伎俩不借人行，我不会会骗又会蒙，他中我的烟炮鬼吹灯了。 哦，难道他们都识不过吗？ 哟妈妈，您忘了这以假乱真属我能啊，您不信我再给您变一变。说话间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热腾腾。一眨眼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啊目瞪口呆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女老翁。 唐僧这时心明了，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， 一连三次将我变，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力不公，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。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， 唐僧啊， 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去做梦。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。悟空啊，我不该托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打的花果高山水帘洞。事到如今后悔晚呐、 师傅不晚， 悟空在此啊。原来是这条老妖在大里灯，他叫上宝座一抹脸，立刻间转转灯之面冒光，正是那大少林的孙悟空。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，帽边周围顶黑龙，紫金箍，笑眼明，肩上能搭红黑龙，紫边的素袄横行转，虎皮战裙为腰中，丝缎带金大连黄扣，牛皮快靴五大灯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脚立冲天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别把直奔白骨精，这妖精，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，别声话不忙回营。孙悟空，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战一阵，棒一棒落棒，好棒落棒，这棒这棒这棒这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棒棒的飞来飞去，这妖精敢不敢成魔？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招架力，没有反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上用，孙悟空不慌不忙。真奇怪，大直阵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有地给唐僧解绳索，有地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。唐僧这时惊又急，叫八戒喊沙僧，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。沙僧这里五山上，猪八戒。他高高举在空，他们只听靠不住，但冒烟口不听，接着蜈蚣打上走，打眼间全被消灭一口兵。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，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 是一堆枯骨的长灯。唐僧这时修又会和颜悦色叫悟空， 悟空啊，你不是回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着师傅师弟的身形，在洞外先把这帮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 唐僧说， 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悟空说，这也是妖魔之谜，天天等大大能登，要知道人妖做人定伤害，人打不变白火灯，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唐僧点头说声是，咱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我眼睛睛看得清，有智有勇有人威，唐僧敢斗敢交锋，这铁棒带头妖悟空找尽天下的白骨精。 启动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彩虹 金莲银做的美。